都發生在幾個月前的一個舊同事，因為他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就沒有做了。 是為什麼 在馬來西亞、一個叫 Port Dickson 的地方。 哦 Port Dickson 有聽過了。 Dickson 港。 哦 Dickson 港。 裡面一間某間酒店啦。那那一晚是怎樣呢，他一個人睡的那一晚。 是。 即是沒有朋友啊，沒有導遊其他夾房的，只一個人睡。咁啊，瞓到咧，大約佢話大約係點零兩點嘅時間咧，其實佢都唔係好清楚時間，就即係模模糊糊聽到個廁所有聲。 嗯， 首先係花灑， 係， 跟住廁所貼廁所板， 係， 跟住洗面盆， 嗯， 即係好似有人去完廁所洗完手出嚟， 即係好一致嘅動作。 係啦， 係啦， 即係全套動作好連貫嘅。 嗯， 就佢就開眼啦，望住個廁所，即係睇下，咦，發生咩事咧？係咪人入咗嚟定咩咧？ 見到啲咩啊？ 佢見到有個外國人，行出嚟。 哇， 但是當其時他沒有出聲，因為他說都挺高大的那個外國人， 即是都費事出聲， 是啦，不出聲住，那跟住呢，那個外國人就坐了在他隔離床的床頭， 哇， 嗯， 打開了一本書來看，一路在那看書， 他不像見到他，即是那個外國人不像見到他， 不見到他的，即是沒有，那個外國人又沒有特地說看看他，又沒有，即是什麼動作都沒有，就是很直接地走了另外那張床，那本書坐在那裡看，跟住呢，他就開始看過去了， 嗯， 望佢嘅时候咧，佢开始念经啦。 嗯， 念咗好耐，但系都仲喺佢面前坐喺度， 仲喺度睇书。 系啦，跟住嗰个外国人就望住佢，只眼望过嚟。 哦， 跟住对佢笑。 嗯， 跟住对完佢笑之后咧，佢已经攞系冚住个头，惊啦已经开始。 系。 即系开始发觉有啲唔系几寻常，即系佢啲毛管都冻晒，咁啊冚住个头，因为佢嗰段时间你走又唔系，唔走又唔系， 喐唔到添，惊到。 咁跟住咧，佢就冚住个头喺度念经，但系咧佢谂谂下都系唔系啦，都话想我而家想走，咁咧佢想走之际咧，佢就发觉只脚又俾人揿住咗啦， 就系俾嗰个外国人， 唔敢肯定，佢唔敢打开张皮，即 系 总之就唔喐得啦，咁咧到差唔多，即系佢个帘啊，即系窗帘嗰度咧冇拉晒，咁有啲地方有啲光出嚟，到发现有阳光嘅时候咧，佢打开张皮，嗰段时间就即刻走啦，走翻落 lobby 啦。 哇，咁都相隔好多時間㗎喇，好長。 係啊，其實嗰段時間係好長喇，佢驚咗好耐喇。 咁但係佢掀開被係見唔到個外國人啦，已經。 見唔到啦，已經。 嗯。 但係又冇聽到開門聲，乜都聽唔到喎。 喂，咁但係佢有幾清晰呢，睇到個人個清晰度有幾高呢？ 係好清晰，佢好明顯係睇到係一個外國嘅男人嚟㗎。 唔係，你間房得自己一個，又多一個人都已經驚啦。 唔係，我就想問啦，究竟佢睇到所謂呢個靈體呢，佢清晰度有幾高呢，如果咁講法。 即係佢都話啲眼耳口鼻輪廓睇睇到好。 係囉，好近㗎啫喎，隔離床。 喺隔離床㗎啫，嗰條其實一個櫃，即係一個嗰個床頭櫃咁嘅位 囉。 但佢實質到啦，啲人會係 透明定係乜嘢？ 有煙啦定點樣？ 好實體， 實在實體一個人。 係啊， 哇咁樣， 真係嚇到佢，真係喊住咁樣走落嗰邊，乜都冇啦，就咁著住套睡衣咁走咗落去。咁跟住翻翻嚟即晚， 係 落機打電話俾我哋掃掃把，跟住就話唔做啦。 哇！即刻唔做啊，佢係 做啦。 咁確實真係嚇到好緊要，一定會咁樣。 唔係佢啱啱入行冇幾耐，係一個女仔嚟咧，就叫係。 哦，咁但係有冇話即係幫佢查翻究竟嗰間房會唔會有啲咩㗎？ 冇啊，冇查到啊， 都冇查啦。 係啊，但係其實我就係奇怪啦，一個其實一個係幾新嘅地方，但係我之前就唔知佢之前其實都開過一段時間，但係之後停咗一段時間冇做，跟住而家先再做翻一個呢一個地方咯。其實都是一個沙灘嘅地方，但係我就唔知點解。但啲酒店都幾新幾靚，但就係唔明白點解會無端端。 好難講嘅，你唔知嗰間房之前有咩人住過啦。 係啊， 係嘛？ 但我想問翻咧，老婆啊，嗰日咧咪有個人講嘅話日本嗰啲公路嘅。 嗯。 但我唔知嗰條隧道叫咩名。 哦，嗰條隧道即係話啲人入到去咧，可能見到一啲異象嘅嘢啊嘛，或者靈體。 我係想講一件事咧，就話有旅遊巴喺一條。我記得就是舊州的一條隧道，我就是想你問翻清楚個人嗰一條隧道叫乜名，我唔知你聽過。 你聽過傳聞係乜嘢？ 係有一個旅遊巴，咁咧有個導遊喺架車度講緊嘢嘅，咁咧就喺後面開始見到有個女人行入嚟，跟住穿過咗去，喺架車頭出翻去。 但是在經條隧道那時候的 是啦， 但是個隧道名字你就忘記了， 忘記了， 但我們查回啦， 是啊， 因為那次是問 Keyman 的， 是啊，是 Keyman 的， 那 Keyman 他講回這個經歷出來這樣的， 是啊，因為這件事都在很多旅遊巴裡面發生過咯， 是嗎？你除了那個隧道之外還有嗎？ 不是啊， 即是每一個旅遊巴經過那個隧道都有， 跟著呢那個導遊問司機，司機說是啊，經常性的，所以我們這裡都要開得很快， 即係基本上日本個司機好守規矩噶嘛。 係， 但係咧，佢 都驚咗， 係啦，都會係開得快少少，盡快離開嗰條 線。你意思係咪就好多時每嗰啲旅遊巴經過嘅時候，都會見到同一個靈體咁樣經過？ 係啦，係一個女人嚟嘅。 一個女人 都永遠喺呢個車尾嗰度行過嚟嘅。 係啦。 嗯 ，OK， 或者我哋 有啲見過咯。 係咯，我又問翻阿 Keyman 咁樣啦，我哋好嘛？ 係啦， 唔該曬你先，阿 Jo， 拜拜。 我以前做嗰間旅行社咧，因為佢因為有啲即係比較好嘅酒店咧，就係即係一間某一間酒店啦，我唔好講邊間啦。 喺邊度㗎？ 喺曼谷嚟㗎。 嗯。 咁跟住咧我入到去嗰陣時咧，我自己即係我不嬲，我都唔係話唔信咯，係唔驚咯。 嗯。 咁但係估唔到我自己會遇到咯，因為我平時我即係我以前細個我都有咁陽眼嘅。 係。 咁但係我未。知道即係我即係後屘一路大嘅時候，我覺得佢唔會搞我。 嗯。 咁因為細個嗰陣時候咁樣，我都覺得佢哋都冇搞過我咯，我就係見到啫。係。咁但係到後屘嗰陣時咧，係我一路我不嬲我都習慣熄燈瞓啦。咁但係我估唔到係我自己會遇到咯。 係點樣嗰次？ 咁我入到去間酒店，咁有個即係客啦。咁後屘我喺度執緊行李嘅時候，有個客打電話俾我，佢話所有都 OK 咁啦。咁跟住後屘我就我話唔得啦，我好攰呀，咁我要瞓覺啦，咁跟住後屘然之後我就收咗線啦。咁冇幾耐咁我熄曬燈啦，即係沖曬涼熄曬燈咁瞓啦。咁啱啱呢就有個鏡嘅，即係佢嗰度呢係有個鏡對住我自己張床嘅。咁鏡側邊兩度呢即係有即係有兩眼燈㗎。係 啦。 咁突然間插一聲著咗。 一齊自己開。 唔係一眼啫。 嗯。 咁我跟住我喺度即係醒一醒，因為你感覺到有光嘅時候，你會開眼㗎嘛。 嗯、 即係你會抹一抹大眼，但係我見到呢就係嗰間燈呢係佢突然間即係熄呀，即係望住佢，佢係有即係有光㗎嗰段時間。咁跟住後咪我就即係好驚嗰段時候，我跟住喺度諗冇事嘅冇事嘅，即係揸住個拳頭我自己嗰段時候我都好驚。 喂，但係嗰啲燈呢係你一定要行埋去先開得著㗎係嘛？ 唔係喺即係基本上呢其實呢嗰啲酒店房通常呢就係喺我哋自己張床嘅側邊呢、 床機嗰邊啦係咪 即係已經有得開㗎。 即係你我最意思話你唔會自己掂到咁開到係咪 唔會因為我嗰陣時候我係瞓在床中間我好習慣呢樣嘢就係瞓在床中間嘅。咁跟住後尾突然間佢床嘅身上着咗嘅時候我已經喺度諗唔會嘅即係唔關事嘅。其實可能是啲電嘅問題啦， 係啦，即係可能壞啦，咁 係啦， 自己先啦嚇。 我跟住但係我即係首先係電嘅問題，我都會驚噶嘛。 嗯哼。 咁跟住 OK， 咁當冇事發生，繼續瞓。咁諗住瞓啦，但係其實都驚緊，都瞓唔著咯。咁但係點知嗰陣時，即係嗰一剎那驚緊嘅時候，就聽到係因為佢嗰度係地氈嚟嘅。 嗯。 咁我就係聽到有人行咯。 嚇！啵啵聲。 喺邊度啊？ 係唔係啵啵聲嘅？係沙沙沙。 但係喺邊個位啊？ 喺我床尾嗰個位咯、 嗯， 因為我瞓緊嗰陣時候，即係我瞓嗰、那個係嗰張牀喺中間嚟噶嘛，咁對住個鏡都係中間嚟噶嘛，就喺個鏡同埋我張牀中間嗰個位咯，即係床尾嗰個位咯，就喺度沙沙沙，但佢唔係行得好快，佢行得好慢咯。 嗯， 咁我跟住嗰陣時候，我聽真啲，唔好自己嚇自己，即係我自己喺度諗緊呢樣嘢咯，即係唔好自己嚇自己係冇嘢嘅咁樣，即係但係都好驚咯。咁直至到佢。嘣一声就攞我张床咯、 啊。喂，咁有冇个凹嘅脚印咁样噶？好似 冇啊，反而冇脚印咯。即系我点解咧？我嗰阵时我惊嘅时候，我就系谂紧一样嘢，就系话起唔起身好。 走啦。 即系佢撞到你张床，甚至乎 我都喺度谂紧起唔起身好嘅，因为我听到声又好，我感觉到眼灯着又好，嗰阵时我喺度谂紧起唔起身好，因为我冇着灯啊嘛。我惊我起身嘅时候，我都会见到啲嘢啊。咁所以我好惊咯。咁我跟住。直到佢撞到我張床嗰剎那咧，你係因為一張 double bed 咧，因為我張 double bed 都幾大咯。咁、嗯、其實即係普通一個人如果係要總衝力先會撞到咯。咁你冇可能會震咯。咁跟住後屘直到佢撞到嗰張床嘅時候，我就真係即刻起身，我就喺度講泰文咯。 你識講泰文嘅？ 講乜嘢？ 識少少咯，就係閉鳥，閉鳥，即係我走啦。咁樣囉咁跟住即刻冇辦法你一定要伸隻手出去開燈咁 點算啊 咁跟住開咗燈之後，我第一時間我就打電話俾翻之前嗰個團友咯， 就去卡拉 OK 啦， 係啦，去卡拉 OK 啦。但係無奈嗰陣時嗰個卡拉 OK 咧，就係要兩點鐘打烊。但係我喺卡拉 OK 嗰段時間都覺得好奇怪啊。 點啊？ 因為我之前我打個電話俾我導遊啊， 嗯， 就話俾佢聽，我話有嘢啊， 嗯， 即係我從未試過咁樣打電話俾我導遊，或者從未試過打電話俾任何人啦，咁樣話有嘢啦，咁樣真係好驚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導遊話：，冇嘢嘅，冇嘢嘅，咁樣你繼續瞓啦，咁樣。咁點知我導遊原來都驚咯，即係我唔知道點解驚咁。跟住後屘然之後走過落嚟揾我哋，但我揾唔到喎。但係間卡拉 OK 唔係好大嘅啫喎，即係間卡拉 OK 係基本上係好細咯。我哋仲要係喺一個好當眼嘅位嘅時候咧，咁我哋三個人，因為我啦，同埋另外兩個團友咯，即係我打電話去俾佢嘅時候，咁我哋一齊落咗去啦，後屘。咁跟住喺好當眼嘅位，竟然喺門口嘅位，佢都見唔到我哋咯。但係佢話俾我聽嘅時間咧，係我哋係可以知道，即係好肯定咯。嗰段時間我哋一定喺度咯。但係竟然落到嚟嘅時候，佢話一個人都冇咁樣同我哋講。 哇！即係佢自己係咪蒙住咗睇唔到啊？ 我唔知道，即係嗱，我唔知啦呢樣嘢，即係好憎中肯一樣嘢，可能佢自己都驚咁啊。OK， 咁啊，求其見唔到就走咗去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後尾呢我就去拖嚟啦，試過扭一扭到隻腳，但我係冇掂過啲牆任何嘢，冇撲低過。咁 OK， 咁扭一扭隻腳，咁冇問題啦，咁返上去啦。咁我亦都諗返一件事，就係話上返去嗰陣時呢我唔敢瞓啦，因為嗰陣時兩點鐘打烊，咁我哋一定要被逼返去啦，咁我亦都唔敢 瞓。返去嗰個房度啊？ 我要翻翻去啦， 你冇得走係嘛？其實最緊要 係咁點算啊？ 冇得轉房又冇得走咁樣。 其實係即係點講？我諗住唔好換房住啦，咁樣嗰只咯。咁但係即係諗住捱天光啊。即係因為自己都唔敢瞓，諗 咁應該坐喺 lobby 捱天光嘅，點解就？ 唔係啊，嗰陣時我翻返上房，我就係點捱天光咧？就係諗住開曬電視，開曬燈，因為我之前我原本根本就唔驚呢樣嘢嘅。咁我開曬電視，開曬燈咁樣，廁所燈全部開曬，咁兼夾我自己都唔瞓。咁但係我自己我因一間房嘛嗰陣時，咁我就即係喺度即係沖涼啦、洗頭啦，又沖又洗啦。咁跟住後屘我洗手嘅時候咧，我發現我自己嘅手咧係痛啊，劈痛啊。 咩事？ 咁原來成隻手花曬，兩隻手都花曬。 花意思係俾人搲 過。好。應該點講，好似戒刀囉，係戒刀戒過咁樣囉，但係我兩隻手呢，即係啲戒刀戒嘅痕唔係好深㗎，即係唔係流血嗰隻囉，係接近流血，但係佢又冇流血嗰啲囉， 但係 咁係兩隻手花曬㗎。 你冇痛㗎咩之前？ 之前冇喎、啊、咁我跟住我所以咪喺度諗囉，就係係咪會因為係我自己之前跌親呢，但係我諗之前我真係冇跌親過，我跟住我第二日問過我條友，我哋成日扭出嚟腳，你冇跌親過，我哋睇住你扭嘅，咁樣同我講。 同埋你話花曬咁，即係起碼唔止一條痕啦。 唔止一條痕。係 咯，咁你一條痕可能真係刮，即係損咗你唔知啫，但係咁多你一定 唔知。係啊，唔止一條痕嘅，係即係我自己數唔到幾條痕咯，因為即係一洗手嘅時候係赤咯，即係隻手 會揦噶嘛。 嚇揦咯。 咁但係嗰晚成晚都冇事啦。 唔係啊，係跟住後屘我就。諗住即係系统应该冇嘢，咁我原本係開住個電視機啦，後尾咁我洗完頭我覺得赤，即係隻手，咁我真係喺度諗緊即係點解會赤呢，咁跟住然之後行出一步嘅時候，即係行喺 toilet 同埋喺間房中間嗰度啦，咁跟住行出一步嘅時候就突然間插一聲個電視機 熄咗。 哦，有人幫你熄機 嘅。咁我跟住後尾我喺度驚緊啦，嗰陣時候我真係瞓得好緊要啦。咁我跟住我再行多一步嘅時候，插一聲個電視機又再翻啦。 喂，你唔應該住噶咯，照計就 係啊。 咁我跟住即刻嗱一聲走去打電話咯，就係。 係咯。 咁我跟住我去打電話嘅時候咧，我同我 housekeeping 講啦，咁我即係話俾佢聽要轉房，跟住佢話俾我聽要轉落去下低啦。咁即係話 reception 嗰度啦。咁跟住後屘我同我 receptionist 講，跟住後屘我話我要轉房咁樣講。咁跟住後屘佢話冇房，咁我跟住我話唔得，我話如果你唔俾我轉房嘅時候，我就一定要，即係我會喺 lobby 度瞓咯。咁跟住後屘咧，佢話即係直接要等嗰段時間，咁跟住後屘佢話有房咁樣同我講，但係當佢話俾我聽，即係米康嘅意思就真係有房啦，即係泰文。 咁跟住後尾佢講完咪康，咁跟住後尾我就聽到一把女人聲咁樣喺度笑咯。 哎呀，即係佢同你玩啊，根本一路嚟。 係啊，但係我自從嗰次之後咯，即係因為我之前我就算我見過任何嘢都好啦，咁但係我都唔驚。但係自從嗰次之後真係驚得好犀利。 其實你唔應該翻上去嘅，因為你應承咗你話你要走噶啦嘛，係咪？ 係啊，但係我應承咗話走，但係因為我哋即係我唔知道其他領隊會點啊。但係問題我自己做領隊，我自己都知咯，即係我亦都識得人做酒店咯。但係如果突然間某個人轉房嘅時候咧，可能搞個手續都幾麻煩。 喂，但係你唔係轉房啊，當其時你可能有權上去執完啲嘢，落咗 lobby 瞓先至少。 但嗰陣時未諗到會咁大鑊啊！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唔會即刻會走落去 lobby 瞓咯。其實我都好想咯，講真。但係我未諗到會大鑊成咁。我諗住OK， 咁我入到去，即係臨入去之前，我後屘我敲翻門啦，咁樣講。咁入到去之後，咁我應該即係佢即係禮貌上，咁我已經敲個門啦，咁樣。咁你應該即係我話翻入嚟瞓一瞓咁樣啫。 都唔得。 都唔得，咁但係之後原本嗰個導遊呢，因為我之前我同個導遊講過㗎嘛，咁但係個導遊原本都唔信我㗎嘛，咁佢搵唔到我之餘，佢已經覺得有少少懷疑囉，因為已經唔止我一個人做證啊，咁仲要係三個人一齊做證，嗰段時間我哋真係喺卡拉 OK 囉，咁兼夾呢後尾好奇怪囉，就係、是、因為成團之中呢，我哋只不過五天團啦，咁但係竟然呢係五天都有事發生囉，就係、是、黑到即係黑得好緊要嗰陣， 即係意外嘅事定係乜嘢？ 係意外嘅事囉，但係我同佢講咗，我話即係因為啲導遊呢係好忌呢樣嘢㗎，即係好忌啲領隊呢會撞到呢樣嘢，或者好忌佢自己會撞到呢樣嘢囉，咁因為泰國啲導遊都會賭錢啦，咁但係估唔到呢，佢原本係贏緊嘅，但係一見到我嚟到佢又會輸囉，咁同埋我哋嗰次呢竟然五天前我哋推車可以推咗六次囉，即係叫啲客落去呀、 喂，但係 Pinky 呀，喂，咁其實好啦，你轉返房之後呢，咁但係你有冇問返緊酒店其實係咪有啲咁嘅事情？ 唔敢問啦，因為你越問你自己越驚囉。 我知，但係你要再去住㗎嘛，問題你唔係好似啲其他遊客咁一次玩完就唔去啫，咁但係你可能要再去工作㗎嘛，所以你可能要了解清楚。 因為我抱住嘅心態係可能我如果下次嘅話，我會夾另外一啲單嘅旅住呀。 即 係即係單嘅客啊，因為會夾一啲單嘅女團友住㗎嘛。 嗯，兩個住一間房就穩陣啲。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我會夾兩個單，即係兩個女仔囉、 但係你都要夾到先得㗎。 如果夾唔到冇辦法，你逼住要同導遊㗎啦。 我想問下 Pinky 你會唔會即係返到香港話返俾個旅行社聽，我有咁嘅情況唔揀呢一間？ 我諗個老闆唔會理我哋啦呢樣嘢，因為佢哋即係其實好多老闆都知道嘅，有某啲酒店係有啲嘢㗎。即係正如我哋都知道有某啲酒店係有啲咁嘅嘢囉，咁我哋落到去住嗰陣時候，我哋都自己都會震咗蛙王嘅仔囉。 好啦，咁啊，即係當然講咁耐，最關鍵都想問你啊，究竟酒店近邊度咧？請問嚇？ 曼谷嘅郊區囉，我哋 郊區嚟 講， 郊區 嚇 唔係咁多人住啊，講客多 嘅。其實嗰間酒店都幾好嘅， 係 即係因為太深刻啦，所以我記得嗰間酒店幾好房添。 哇！ 即係如果係咁但係 A 字頭嘅咯。 多唔多香港團去㗎？其實而家 就少咗啲啦。 係。 即係我諗可能嗰陣時以前大關嗰啲呢就多啲囉。 喂，但你可以送埋個房 number 俾我哋都唔驚。 510囉。 OK。我哋記住呢個 number 先啦，至少。 唔係間酒店都係呢個 number。 我當然係。 我 係至少 某啲郊區嘅地方嘛，係咪？ 好啦， 但係曼谷郊區的確幾多酒店囉。因為都唔止一間我試過見過嘢囉，但係問題係呢間最犀利囉，我覺得。 咁係可能你霸咗一間房㗎就係。 我唔知啊，但係第二間我就喺走廊見過嘢啫，但係未試過，真係未試過喺房度見過嘢啊。 OK， 好啦，今日多謝你提供啦。 OK， 唔該曬 Pinky， 拜拜。 好咧，拜拜。 咁因為我以前咧就係做過導遊嘅，但我自己本身咧就其實都感覺係好多時有啲古靈精怪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守護神咁樣嘅，所以我見唔到呢啲咁嘅嘢噶。 即係你先係佢幫住你㗎，係咪？ 係啊係啊， 你感受到佢存在㗎？ 有時我覺得會係。 有冇試過 撬咁多嘢？ 有咩 case 試過？ 即係會避開，或者係有時我玩啊，點樣危險都好啦，即係完全冇受傷啊，冇生命危險。 你有冇試過喺山中湖見到啲乜嘢？ 咁咧就我先講翻即係幾個 point 咧，點解佢啲人咧去我哋講日本咧 就最猛鬼咧就喺呢個地區嚟嘅。咁所以山中湖咧其實係有富士五湖之稱嘅。咁其中係一個湖嚟嘅。咁、而喺富士呢個整個公園嚟講咧，都差唔多有三個香港咁大。古代嚟講咧，亦都係兵家之爭之地嚟嘅，所以好多打仗啊死人嘅。咁而講翻喺啲人最猛鬼啊，佢優異嚟講咧，就喺近代嚟講咧就係、戰後啊。咁戰後咧就喺嗰十幾年咧，日本個經濟咧。即係亦都係由零嗰度開始嘅，咁有好多人咧，即係嗰個工作上啊負擔啊咁樣咧，好多時佢哋忍受唔到嗰個壓力咧，咁咧就我哋喺日本裏邊咧就叫做自然失蹤。咁咩自然失蹤咧？就係話咧，佢有兩種方法，一種咧就係匿入咗喺深山啊自殺，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咧就去過另外一個地方改姓埋名啊，咁樣去做另外一個人， 重新嚟過咁樣。 係啊，咁咧就通常日本咧就喺六十年代至到七十年代之間咧。咁咧就會一個季咁樣咧，就去一次，喺山嗰度咧周圍去揾嘅，揾啲屍體出嚟，因為好多時真係好多人喺度咁樣死咗。 明白。 咁而日本嗰啲電視劇曾經喺七八年代代嚟咧，都拍過好多係關於呢樣嘢嘅。咁而另外咧就話喺六七年代之間，亦都有一啲經濟發達開始咧，咁咪興有啲叫做暴走族嘅。咁咧佢哋暴走族咧，通常咧三五成群咧，咁成列車咧，咁就喺嗰啲富士嗰度咧，避嚟避去嘅。咁但係有時好多嗰、那個風景咧係好優美嘅，咁變咗有好多青年男女咧中意嗰度拍拖嘅。咁喺拍拖期間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去俾啲點嘅暴走族咧騷擾嘅。男嘅可能就咁殺咗佢，女嘅又可能會即係粗俗啲啦，真係會強姦之後再殺死嘅。咁所以有好多冤魂喺嗰度嘅。所以我哋。住酒店咧，通常我哋去到咧，都唔敢同啲客讲，即系里边啲咩咩咁样噶。 咦，咁啊，李生，你有冇呢方面继续会补充啊？如果系关于山中湖， 咁嗱，一般因为我哋导游咧，就系、啲住房咧系免费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冇得拣嘅。咁而好多时咧，即系佢哋嗰啲房满嗰阵时咧，佢哋通常一般即系俾啲有问题嘅房我哋住嘅。咁因为头先我同你讲过，因为本身我自己系觉得系有守护神嘅。所以我见唔到嗰啲嘢嘅。咁但系有一晚我真系住山中湖，咁唔好彩。山中湖上高有喺山上高咧有个小山嘅，咁我有一间酒店，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嘅。咁而当晚咧，瞓觉咧，我瞓到点零两点钟咧，咁我只眼即系眯埋眼嘅瞓紧觉，咁好似咧嗰啲电视机咧即系停咗台咧，画面啲雪花咁样嘅啫，即系咁嘅情况啊。咁我瞓，突然间我瞓唔着，因为瞓即系有啲电波干扰咁样嘅。咁咧咁啊好奇怪咧，因为我瞓唔着，唉，咁就死啦。咁啊冇办法啊，不如。睇下電視咁啊，攰攰咧，一間瞓得著啦咁。咁啊，扭電視開咧，咁平時日本嗰啲酒店你都知道咧，嗰啲成人節目嗰啲台咧要俾錢先睇到。我間房唔使錢嘅。 哦，咁呢個可能壞咗啫係嘛？ 係啊，即係會唔會個接通咗啫嘛？ 即係唔係可能即係佢準備你即係瞓唔著噶啦，不如就睇電視啦。會有嘢干擾啦咁。咁呢個係我自己親身啲嘅經驗。咁另外一次咧，我就喺住喺河口湖。咁河口湖咧，咁就當時咧我哋。一到呢個旅館咧，第一個落車就我哋啲導遊先嘅，因為喺呢個櫃頭嗰度攞鎖匙噶嘛。咁啊啲客一路跟住，咪自己攞埋行李咁啊上嚟噶啦。咁啊，我 check 下煙嗰陣時咧，中間咁突然間咧聽到砰一聲，咁啊其中有一個客咧就撞爛咗度門個玻璃，因為嗰陣時都係啲門咧係啲自動門咧推嗰啲咧玻璃門嚟噶嘛。咁啊個客撞爛咗個玻璃，咁啊。咁佢老婆見到佢成身都玻璃，咁但係咧就冇乜損傷。咁我哋即係當佢行路唔小心啦，冇搞錯咁大個人，咁大塊玻璃睇唔到咁樣。咁啊到大家都不以為意，可能當佢真係點樣樣啦。咁啊第二朝咧，我哋食完早餐咁啊出發開車。咁啊開車嗰陣時咧差唔多，咦好似仲有兩個未落嚟啊咁樣。咁啊就咁通常我哋咧就會打電話上房，咁啊 check 下啦。咦係喎，個女仔仲喺房度喎。我话你仲落嚟嘅，佢话唔系啊，李生你上嚟先啦，有啲问题啊咁样。咁我上到去房，咁嗰个女仔嚟睇下我咁样嘅。咁我嗰阵时咧见佢颈啊嘅地方咧，咁啊好多黑点出咗嚟，突突，好似淤咗咁样样嘅。哇！我死啦！我而家上半身咁嘅样，点样见人啊咁？咁咧，咁我当时怀疑佢咧就系、遇到啲唔干净嘅嘢。 但系佢咪话有冇咩病痛咁冇嘅？完全 冇，突然间咁样嘅。咁於是乎，咁不如咁啦，我安排啲客食緊早餐，如果仲未食完，你兩個先殺上個車先，坐喺車尾度。咁咧就因為我哋咧通常 去完嗰度住咧，翻東京之前咧，就會上一個叫做平和公園嘅地方。咁嗰度咧係一個佛教嘅地方嚟嘅，有個舍利塔喺度。係。咁我應該去到嗰度同你拜一拜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咧咁。 嗯。 咁到搞掂呢件事，咁去到呢個平和公園同你拜完，啊去嗰度係咁以禀告下啦，咁希望啲嘢可以去走啦咁。咁隔咗冇幾耐，慢慢咧佢入邊喺度瞓覺。咁啊，嗰陣時間都見佢啲慢慢消失咗，咁得意啊！咁但係即係呢樣我唔知點解。咁到後屘傾開呢件事嗰陣時咧，咁啊，我咪同你講之前嗰個男人撞爆玻璃嘅。係 啊， 嗰個男人同我講：，啊，其實真係好奇怪嘅。我明明見到前面一個人都咁行嘅啦，咁我咪跟住佢行咯咁。 哦，即係佢見到有人係佢諗住冇玻璃嘅嘛，咁啊跟佢直行。 係啦，咁佢以為好似即係做電視咁嗰度係。空嘅， 系 啊，咁佢咪一行过咁，佢跟住就行咁一磅咁撞落去。 会唔会系嗰个玻璃真物太干净嘅关系啊？ 其实都唔系， 感觉到唔存在啊。 喂，但系佢前面嗰个人咧，佢有冇话即系个形象系点？系咪好实在？真系一个人定点噶？ 哦，冇，因为你知咧，我哋成团 系咯，团友嚟噶嘛， 即系一路跟一个咁样 行。 可能佢自己又抄住行李咧，咁佢集中精神唔好。 系咯。都有咁可能， 系咯，即系有可能嗰个人出咗就系个门趟门开咗闩翻嗰阵时，佢又冲出去咁样咯。 即系我唔。 唔咁排除啦吓， 明白。 会遇过一啲咁嘅嘢咯。 系 咁，我仲有一件咧，就系真系有个朋友俾鬼袭。 喺边度啊？都系山中湖。 喺咁啊，唔系啦，咁喺金泽。 喺边度啊？ 金泽喺边？ 喺日本上啲嘅地方，不少少。 哦。 吓，咁啊，因为有晚我哋出差咧，咁喺嗰度住一晚。 嗯。 咁啊，夜晚九点钟冲完凉啦，咁我仲睇紧电视，咁佢系瞓觉先。咁我突然间咧，我朋友弹一声企翻起身，跟住佢好辛苦咁样。咁佢话你有冇事？咁问我有冇事？我冇事啊！你做咩？我头先俾鬼袭。 系。 咁跟住咧就佢黑噏念咗一灵经，跟住咧佢自己又瞓翻，因为佢自己以前有学过神打，亦都揽住啲玉啊咁样嘅。咁但我都觉得，诶，你有冇搞错？呃鬼我嘅啫。咁咧就但系翻到香港之后咧，佢老婆话：你哋发生咩事啊？咁 咩事？ 佢话当晚佢老婆揽住嗰粒珍珠咧。淋了十几年的了、突然间那晚变了色、 他在香港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 咦，他帮他挡了吗？这么远、啊、但是又。 即是不知道他两个即是有什么心灵沟通、啊、即是可以感觉到咦，我粒血突然间变了黄 了。 那可能发觉他先生可能治了什么事。 咁样， 系啊，呢个比较实在，但系我就完全都冇撞过呢啲咁嘅唔好彩嘅嘢。 嗯，咁都好彩，好事高运啦。 好 ，OK， 唔该晒你，李生， 拜 拜。 你好，我讲翻我几年前去泰国旅行发生啲见到灵，即系撞到灵界嘅嘢啦。 系点讲？ 我系见唔到嘅。咁我初头去咧，第一日咧已经发生啲好古怪嘅嘢啦。 嗯。 就我哋入住嗰间酒店咧，就个个团友咧，啲房里边啲嘢都有问题嘅。 你泰国边度噶？ 去曼谷。嗰邊玩嘅，芭提雅嗰邊玩嘅。咁入到第一日咧，就去嗰間酒店，我唔記得咩名啦。咁已經咧就爆屎渠啦。第一晚就爆屎渠咯。咁隔離嗰啲咧又啲又突然間又唔知點解水喉開到水浸，間房水浸。咁我哋係咁 call 個導遊啦。咁 call 嘅 call 唔到，咁第日問佢去咗邊。跟住話我哋去咗第二度，跟住佢先至同我講話原來嗰間咧，原來好咗邋遢嘅，咁呢啲都係前奏嘅啫。咁到去到第去到尾二嗰日啦，咁我即係另外咧一個團友咧，嗰兩對夫婦咧，去到間酒店就以前咧有個廣告係咪賣話咧啲減肥五天團嘅泰國，就嗰間酒店嚟噶。咁咧就佢哋夜晚瞓下覺咧，就覺得出邊咧就有敲個窗砰砰聲嘅。咁佢一開燈望出去冇嘢，就冇雀仔㗎喎。咁佢哋好驚呀，熄咗燈又再瞓過啦，又係咁哼哼聲。咁佢好驚，咁成晚呢就冇瞓呀，行咗出去大堂嘅 lobby 就坐咗天光。咁第二朝就講返俾我哋聽。咁最尾嗰日啦，就出返去市區嗰間酒店都幾出名嘅，即係同我哋香港嘅間酒店名好出名嘅。咁嗰晚呢我入到呢初頭都冇事嘅。咁咧就咁我另外一個團友咧就走嚟我間房度傾偈，就傾到四點鐘到啦。咁我突然間覺得我坐喺梳化度，突然間咧就有啲風吹埋我塊面度。咁但係側邊係冇人喎， 雖然話嗰間酒店有冷氣，但我覺得係冇可能揾啲，即係有啲好似啲人口嗰啲吹嗰啲風入塊面， 即係感覺唔同噶嘛，同冷氣 感覺唔同，係好凍嘅。咁我已經好驚啊，因為我對夫婦咧，其實佢哋係揾嗰啲茅山嗰啲嘅。 哦， 其實佢都知道有古怪嘅嗰晚，咁佢哋特登咧就嚟同去我哋間房度傾偈，傾到四點幾先走嘅。係，咁嗰晚我其實我都驚，因為我仲有三個朋友咧同我間房啊嘛，女仔嚟嘅。咁我唔敢出聲啦，我調沖涼調成啦。咁瞓覺嗰陣時咧，我又覺得又有陣咁嘅風咧，就吹喺我塊面度。咁我初頭就哎或者冷氣風或者啲位啊啲角位彈翻過嚟啦。咁我直情驚到咧，我冚埋個頭瞓。 嗯。 冚埋個頭部應該冇風吹入嚟啦，但係咧都有啲風吹我塊面度。咁啊，直至到差唔多天蒙光啦，即係有啲陽光啦，我先瞓得著。 嗯， 嗰時差唔多 morning call 要起身要走㗎喇嗰日。咁臨尾呢泰國團好興㗎嘛，帶你食下燕窩呀賣燕窩。咁我同嗰個人講，咁其實嗰個人都問我㗎喇，坐到去食燕窩嗰時佢就話有冇嘢呀你哋咁樣。 即係佢都 feel 到㗎喇其實。 佢 feel 到㗎其實。跟住話我有喎。跟住佢呢其實呢佢就得一道符起身。佢就唔知俾我哋邊個。因為我哋有三個都女仔嚟㗎嘛。咁佢就留低個 call 機俾我。佢如果真係有咩事你返去 call 我啦，咁我咁嗰日呢就即日返咗去返香港屋企啦。咁其實即係返到去香港先發生大件事囉。就點呢，我返到去屋企初頭冇嘢，夜晚都瞓覺都好正常。咁呢就係呢收尾俾我發覺到呢，我係迷迷糊糊呢自己行咗出街。行咗出去邊一瓶我自己食嘅味嘅。我就行咗出去彌敦道旺角嗰啲鬧市。 我行到咁遠。 係呀，咁我突然間我係企喺個燈位度。大家我個人醒咗，咁我拗晒頭。咁我自己話喺呢度嘅，明明喺屋企咁頭緊仔咁。咁自己嗱臨返屋企睇返個仔啦。咁我收尾呢就斷斷續續呢就成日做乜事唔開心。喊喎喺度， 但系你自己都唔明白嘅， 都唔明白紧，因为冇嘢嘛，见唔到嘢。 有冇睇医生啊？开始？ 我有睇医生，但系医生话冇事，正常嘅。 跟住咧？ 跟住有一日，大约一个月后到啦，咁嗰个即茅山嗰个师傅咧就打电话俾我，问我有冇嘢啊？我同佢讲系有，就得啦，你唔好讲嘢。佢知道我住喺石硖尾噶嘛，咁佢喺深水埗嗰头做嘢嘅。咁你而家得唔得闲啦？我得闲。你嚟餐廳飲下嘢傾下偈，咁佢同我傾，佢其實嗰次我已經知㗎喇，點解你唔打馬搵我，我話其實我都唔知咩事，成個人都迷迷糊糊行咗出街都唔知做乜，跟住呢佢就唔知做係啦，咁而家我同你做咗啲嘢先啦，跟住我咪做咩呀，跟住佢話總之你唔好喐，跟住呢佢就幾隻手指咁整咗喺我個額頭嗰度，跟住佢先敢同我講嘢。 咩事？ 因為佢咧就話我而家封住嗰個人喺你嘅身度先。 佢上咗你身啊，其實 嚇 上咗你身嘅咯，係咪？ 佢其實係跟住我㗎。 哦，係咯。 佢封住咗，唔俾佢走出嚟啊。 係。 因為佢想幫我嘛，佢唔知佢走之後會搞點搞我咁。 咁佢跟住點做啊？ 跟住點咧？佢就話嗱，因為依個人咧都唔知係咩料，我都要同你 check 一 check。 嗯。 跟住咧，佢就揾咗一日，夜晚就要我去屋企。咁我就叫埋其他 friend 啦，因為始終佢係男人，叫埋嗰次旅行嗰啲朋友去啦，一齊去。咁佢咧就封咗之後咧，之後我仲未即刻去噶嘛，隔咗兩三日先去嗰度。佢封咗我之後咧，我就覺得咩咧？兩晚都發夢。 嗯。 第一晚咧就見到有個人企我後邊，我發夢咧我自己係照住塊鏡嘅。係。咁有個人企我隔後邊，我知道係男人嚟 嘅，但係睇唔到樣嘅。 但係睇唔到樣。咁佢又打電話嚟又問我咯喎。佢問我有冇嘢啊？我有喎，發夢見到有個人搶我架，你唔使理。跟住又第二晚，跟住咧我哋成好清楚，又係發翻嗰個夢，又係有個 人 戴鏡。咁呢次我好清晰見到個樣，戴曬眼鏡，好似啲泰國人就住啲夏威夷 T 恤。咁跟住咧，佢就要我去，因為要有個壇同我整啊嘛。咁咧，佢就陪我一齊入去，去屋企，去屋企喺馬鞍山嗰度。咁呢佢就問我，佢問我咁你而家想點呀，想點我幫你，我話我唔想去搞我喇，即係我想請走佢，即係想請走佢。跟住就問我一樣嘢，佢話你想而家你想話請走佢呀，定係直情收咗佢咁問我。佢問我，跟住我唔知點解咁問我話如果佢總之佢唔搞我，你請走佢都得㗎。跟住即刻同我講話， 好在你要我請走佢啫。如果你要我收咗佢嘅話，我一定唔幫你。 點解咁講？ 因為佢咁樣係話，即係你太絕啦。 哦， 即係一啲機會都唔即係好似唔俾人咁。 但又唔使咁樣試你喎，我又覺得喺嗰個咁重要嘅時刻裏邊，我又覺得嚇。 即係佢哋或者茅山嗰邊唔知有啲咩啦，即係個原因要咁樣做。 可能要理解真心嗰個話啦。 係啦，佢想我講真心嘅話係想點？跟住咧，佢就教我就燒啲嘢。即是教我燒啲嘢啦，喺山邊度燒，燒嗰啲唔知飛機啊、錢啊啲咁嘅嘢燒。燒嗰陣時咧，其實咧，佢要我夜晚去燒嘛，日頭燒佢收唔到啊。 係。 要講埋個名字出嚟嘅。咁咧，其實我都知道側邊係有啲嘢養養下噶啦。但我唔敢望咯，係咁燒燒完，嗱嗱走翻屋企。 嗯嗯嗯。 咁翻到屋企之後都仲有事。 嗯。 咁就死啦。咁佢就話，佢問我係咪仲有事，我係。咁我嗰陣時已經死啦，而家你咁樣整唔到，唔知會有咩事噶嘛。咁我即刻揾翻我本身平時我問開嗰個盲工啊。咁我即刻去走去揾翻佢，我發生啲咁嘅事，咁而家點啊？我話我而家有個揾嗰個盲生人幫我整咗，佢話唔緊要，佢而家你咩都唔好講住，佢而家都喺你，即係話而家我同你講乜，佢聽到，佢會識閃識避嘅。 係 咁佢跟住咧就話佢話佢問我同佢同我講，即係其實我都 check 到我，佢話好在你唔係同你老公去， 點解咧？ 好在同你三個女仔去， 有個原因喺度。 佢係啊，因為佢唔願走嘛。 佢講係睇中你咧，意思嚇係咪睇中你啊？ 應該係啊。 哎呀， 佢唔敢，即係佢話我唔好講啊，其他嘢。總之佢話如果你咧冇同你老公去咧，你都係執翻身材 嘅。喂，咁反而好嘅咩？如果冇同老公去嘅話，佢睇中你喎。 因為妒忌嘛，係咪呢樣嘢？ 總係妒忌 咯， 係咧跟。旅行都唔會淨止玩㗎啦，仲有其他嘢㗎嘛。 好啦，咁佢幫你做啲咩咧？ 跟住咧，佢俾兩套褲我，一度咧就要我入翻屋企，佢話要我一路行翻屋企，唔好向後望，有人嗌你都唔好 嘅。 咁咧入到門口咧，之前咧就燒咗道符，攬過去。跟住咧，仲有一道符咧就燒咗，係我嚟飲嘅。咁樣咯。咁第一晚佢都同我講，即係又見到嗰樣嘢啦。佢同我講就話，我唔想走。跟住我再打翻俾嗰個盲工啦，問佢話佢唔再走咁點？佢話、你唔使理佢噶，你飲一啲豆腐，總之得噶啦，你會冇事啊。跟住隔咗幾日到啦，真係冇事。個人咧好正常咯。跟住再打後嗰個月咧，都冇事，冇事發生過咯。 哦，即係呢兩豆腐幫到你咯喎，而家。 係啊，係啊。反而佢燒嗰啲飛機嗰啲嘢咧係唔掂咯。 我教咗 佢跟住我。 係咯，即係可能佢需要嗰啲嘢，你燒咗俾佢，佢仲開心喎，其實。 是啊，或者是都不知道，或者不想走， 根本就 不 是要啲飛機嘅嘢，佢要你啫嘛，根本就 係。係啊，咁後來咯，整喺度，即係飲咗啲符水之後咧，個人冇事咯，即係嗰樣嘢已經消失曬。 喂，但反而之前嗰個茅山師傅就幫唔到你喎，好似。 係啊，反而幫唔到喎，係啊，因為佢咁樣問我，我以為佛殿嘅啦，佢咁樣，我諗住點，佢個壇都好大。 你諗佢知道噶嘛，係咪先？ 係啊，諗住會知道咯。 唔係，可能佢未必知道個靈體真正需要啲乜嘢，佢以為真係需要一啲物質上嘅要求，但係。佢係需要心靈上邊嘅一啲滿足咁樣，可能係。 係啊，或者唔出奇啊。 咁其實成件事係可能係你係被動嘅，因為你又唔知 道。我係發夢見到佢個樣子之後，其他啲形態我係見唔到佢噶嘛。我諗如果我見到我仲驚，我諗。 無端端去旅行嘢翻嚟咯，咁樣。 係啊係啊，另外有一件事咧，就發生喺我個女咧。你哋有冇興趣聽啊？ 因為有其他朋友嘅關係啦，咁不如咁樣，我哋再聯絡翻嚟好唔好？ 好啊， 好啊，唔該曬你先，唔該你。 好。 讲喺泰国咧，就15年前，我就同埋个朋友去三星级酒店嚟嘅嗰度。咁我咧就记得嗰就，我就第一日就去曼谷，跟住再芭提雅啦。就嗰日喺曼谷嗰度嚟嘅。咁个情况就系话，我同我女朋友就喺3楼嗰度瞓，就住宿嗰度，就一入房咧就有 A 床同埋 B 床。我咧就瞓 A 床，因为门口就系 A 床嚟噶。 A 意思就系近住嗰个厕所度系咪？ 系啦，冇错啊，冇错啦。咁我一去咗 A 床嗰度咧，嗰阵时玩到好夜噶啦，我都成5几钟翻到咧就大约咁啊瞓觉，突然间有一阵风，即系嗰人咧即系行咗一行，即系嗰阵时我系知有少少睡意，有少少睡意噶啦， 系 行咗一行，咁突然间嗰阵时咧有阵风吹埋嚟，咁我冇怀疑啦，今日再隔咗阵，跟住咧。嗰道门咧，道门咦？ 你讲你自己个房门啊？ 系冇错，大门房门。我嗰阵时咧，我就唔记得有冇 lock 嗰道门嘅，我就唔记得冇 lock 嗰道门嘅。 系 吓，咁之后 咁我都嚇咗嚇啦。咁我嗰時起身閂門，lock 咗個掣。 啊，真係開咗嘅道門係嘛？ 係，即係再lock翻嗰道門。啊，即係個保險掣咧。係。啊，咁啊跟住我，咁啊然後三個廁所啦，啲鞋就咁樣去完廁所，跟住再瞓，再瞓，跟住道門咧，啪！ 又開， 即是人扭開佢咁樣，我開鎖。 係，即嗰道門嗰種聲咧，就係好似即係好似啲舊門啲咁嘅聲，即咁樣開。阿張，我當堂嚇咗下。 喂，張生，你覺得咧，佢係喺你房裏邊開出，還是喺出邊開入嚟嘅咧？ 出邊開嚟，出邊開嚟。 係。 咦，但係你出咗嘅喎，應該有鎖匙先得咯。 佢打聲啊，之前啊打一聲，即道門咁樣照開翻，咁樣照開翻。 跟住 我女朋友呢已經知道了，我再閂翻道門，我呢就坐咗 B 床嗰度。 嗯， 我本來瞓 A 床㗎嘛，你我講咗啦，我就坐咗 B 床嗰度。咁我女朋友佢做咩呀？ 嗯， 我冇嘢呀，我張床有人 㗎， 我咁樣講喎當時。 咦，但即其實你會唔會係俾鬼迷咗？其實 是啦，一陣間我會解釋翻個， okay， 一陣間我話聲俾你知一陣間。咁我女朋友即刻佢知道咩事啊？即刻拍拍拍拍拍，即係咁拍我份人，拍我塊面，我塊面。你做咩啊？冇嘢冇嘢，瞓覺。咁我同我女朋友就一齊瞓咗落 B 床嗰度，唔瞓由自我一瞓，瞓咗冇幾耐咧，就大約15分鐘到咧，個人朦朦朧朧啦。 嗯， 一路瞓咧，一路嗰張牀咧就俾人撞啊。 嗯。 即係我哋瞓嗰啲嗰啲床咧，即係個床角俾人咁撞， 明白 撞嚇到我女朋友好驚，好驚。咁啊，冚住個頭瞓覺。咁好啦，瞓到朝頭早啦。咁我女朋友問我有冇事啊？我咩事啊？你琴日唔知咩事啊？嗱，頭先我講嗰個過程咧，就係完全個女朋友 話翻俾你聽， 話聲話曬俾我知嘅。係，就咁個過程就咁樣啦。即係嗰陣覺得就幾恐怖，覺得知個人都幾驚嚇，情況就咁樣。 喂，你嘅意思係連你本來之前未話講嗰段說話咧咁恐怖啊，陰森嗰段說話咧，之前你已經都唔知道自己做咩？ 係唔知道， 你冇根本唔覺得自己有醒過，唔覺得自己去閂門。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呢個過程就全部我女朋友琴日個過程咧，佢知道咗。 嗯。 佢冇咗聲喎，即係偷做乜嘢？個過程就咁樣。 係。 咁啊，第日同我街講啦，喂，即係同我 領隊 講，我琴日咁樣喎，個領隊話冇錯冇錯啊，冇嚇親你前友啊，咁樣個過程就咁樣。 喂，但係問題呢個唔係一個方法嚟嘅喎， 嗰日即係就瞓一日嘅嗰日，個情況就咁樣啦。 喂，但係唔係喎？你就算輸咗，咁佢點樣對你有解釋㗎？你都問佢㗎嘛，係咪先？ 最嬲尾咧，即係我哋翻嚟香港嗰日咧，個即係。那個領隊先跟我講，即係嗰度就或者有少少唔係咁乾淨，就今次唔好意思。咁我都當時啲團友我都話，之後即係我都費事嚇啲團友啦。即係我最屘走，我先同啲團友講，大家都議論紛紛啦，其實。 喂，咁但係其實嗰間酒店咧喺曼谷嘅邊一頭啊？喺邊個附近嚟㗎？ 真係唔記得咗啦，我已經嗰時我都仲細，嗰時我係。我唔係嗰時唔好，但真係17、18歲咁上下，嗰時我就冇抄低個 地方 冇車過，係咯，即係個地址啊。 總之係舊嘅， 只係知三星級， 三星嘅啫。 因為嗰啲我係鬥位前去嘅，鬥位前去就個情況就係咁咯。 喂，但如果咁講咧，即係女朋友講個故事出嚟咧，可能你瞓 A 床嘅話就冇事嘅喎，會唔會咧？ 唔係啊，根本而家個過程就係話，我同女朋友講話 A 床有人啊嘛。 哦 ，A 床有人。 而家我負責瞓 A 床啊，如果整佢嚟嗰個故事就係話，應該就係我呢就霸佔咗 A 床嗰啲嘢， 所以佢上咗你身話俾個女朋友聽，叫你唔好瞓嗰張牀。 喂，但係即係你由頭到尾都已經俾上咗身噶啦，就算再較早之前都會有事噶啦，已經。 係啦，係啦，係啦。 哇！ 點知嗰個過程就咁樣。 如果我想講過去帶個帕塔亞旅行嘅， 係。 咁我就嗰次係去帕塔亞旅行啦，咁。玩到好夜，咁佢俾咗間房我哋，咁講唔講得名解？ 酒店名你意思係？ 係 少少啦，提示啊。 山啦，中文係山啦。 山係嘛？ 係啦。 係。 咁跟住就上到房啦，咁到嗰間房就係最尾嘅。咁一入到去咧，咁佢真係好唔開心嘅，因為佢係冇執過嘢嘅。跟住嗰個侍應就翻嚟話：我執咗嘅咯，OK， 咁算啦，咁佢幫我執翻。跟住沖完涼，咁我朋友就喺度瞓喺張床度， 望一望我厕所门，点解有一对眼同埋即系个面型望住我哋好恶嘅？ 喺边度啊？大哥， 厕所门啊， 厕所门啊， 系啦，望住我哋，系真系好恶嘅。跟住死啦，咁惊啦，即刻走啦，落翻去 lobby 坐。咁坐啦，跟住同啱啱见到导游，导游话你做咩咁瞓？我哋又撞到嗰啲嘢，佢话啊唔会噶、啊，即系咁佢都唔信我哋。咁跟住我哋两个一路坐坐天光，咁佢一坐到四点零钟啦，咁就自己上去 toilet 啦。咁就起身直行啊，都要转咗去咗 toilet。去完 toilet 之后，咁屋企就挨到天光，跟住啲其他旅客就落咗嚟啦。咁跟住另外嗰旅客就我哋讲翻呢个情况俾佢听啦。跟住咁啱我大家又上去 toilet， 咁一齐去。咁点解佢唔系行左手边，佢去后边去厕所噶？跟住我就话，咦，我琴晚明明去直行转咗去厕所噶噃， 即系变咗个位咁。 系啦，我女朋友都望住我系去嗰度噶。咁跟住，原来行翻嗰度系一埲墙嚟嘅。 哎呀， 即系入唔到 去咗 边 啊？ 系啊，我都唔知啊。跟住我女朋友话你记唔记得个厕所点？我就记得个厕所好恐怖咯。 点样啊？系 系绿色灯嘅。 绿色灯 系啦， 冇人喺里边嘅。 冇人嘅。 你去咗边啊？ 我就系唔知。咁跟住啊咁。算啦，翻到嚟香港，咁跟住其實跟住下做自己就有一種怪病，咁關於骨嘅問題嘅， 點樣骨痛啊？ 係啦，骨痛， 突然間翻到嚟先有， 不嬲都有嘅，咁骨痛基本上香港好多個醫生咩教授全部睇過我啦，都驗唔出係咩事，咁有一日放工，咁就啱啱喺尖沙咀落車，咁喺旺角落車咁行翻去，跟住見到自己過咗身嘅嘢推住我自己。在个轮椅上。 怎样啊？ 推住你啊？ 是啊。 推住你？ 在轮椅上。 是啊。 跟住怎样啊？ 跟住冇嘢咯，三个礼拜后就做手术了。 你啊？ 是啊。 会不会是预兆你觉得？ 可能是啊。 但你说你见到你的爷爷。 是啦。 那他怎样出现法的？ 他是好，即是我想大概一架车到啦。好近咁见到的。 他 自己很愕然。 好实在的。 即是你自己看到自己喎。 是啦。 咦，又咁样嘅？ 系啊， 咁跟住点啊？即系做完手术， 做完手术就冇嘢啦。咁我亦都想讲翻最近我搬咗过嚟你哋公司呢个附近啦。咁住咗呢间屋，咁一个月到啦。 系。 咁每晚十点钟至两点瞓呢一觉咧，就一定发恶梦嘅。 几点到噶？嗰个时间几点到噶？ 十点至两点呢一觉，每一晚都发恶梦嘅。 但你每一晚都喺呢个时间瞓到嘅？ 瞓到嘅。咁就係唔係話靈界靈異啦。 點樣啊？ 咁係鬼仔嘅。 係。 咁也即係最近啦，即係我個人比較易即係感覺嗰啲嘢囉。 係。 咁嗰日就係早幾個禮拜前，咁就因為之前就同女朋友玩沖涼，咁就冇沖涼，咁第二日就要返工，覺得個身即係就諗住去時鐘酒店即係租房，就係純粹係沖涼跟住就返工咁樣。咁之前去個 7-Eleven 就買咗罐嘢飲，就汽水嚟嘅。咁跟住去到平時相熟嗰間，即係諗住搭時就見到一個女人喺度，就話係咪租房啊？跟住話上嚟呢間試下咁樣，即係喺度拉客啦。咁就跟咗去上去嗰間度，跟住佢睇一睇啲，佢覺得係簡陋啲，咁唔係咁鍾意囉。咁就話唔啱啊，跟住係咁話平啲，咁都話零頭啊唔啱啊，跟住就因為係六樓嚟嘅，咁自己相熟嗰間就四樓，咁就行樓梯落去啦。跟住一出到落樓梯嗰時，自己又衰多口啦，即係喺度即係有啲粗言穢語，即係彈去嗰間鋪頭。即係講咗幾句唔好聽嘅嘢嘅，但係個老闆嗰啲入面嗰啲係應該係聽唔到嘅。咁即係跟住就去返住嗰間啦。咁換咗衫啦，咁你沖完涼出嚟嗰時呢，就係即係因為之前嗰罐嘢咁就係擺咗電視機隔離，嗰個位係即係唔會跌又唔會有窿捐嗰啲，係純粹係擺咗喺度，跟住沖完涼出嚟望一望係冇咗，諗住飲嗰時即係消失咗罐嘢飲。 完全是不见了的。 完全不见了，是我一个袋，女朋友一个袋，一个背囊，跟住啲衫就是零零四四罐嘢，咪摆开咗，一定唔系摆背囊，我都嗰啲入边度嘅，就摆电视机旁。 冇乜理由噶，喺间 房。系啊，就系冇理由。 咁你哋怀疑系乜嘢？如果咁讲， 开头冇怀疑，我女朋友问我咪之前饮咗啊，跟住因为之前上嚟嗰时个老板娘收钱，嗰时我仲望一望，仲喺度罐嘢饮，跟住想饮时系消失咗。跟住就喺度諗埋一邊啦， 跟住我覺得唔對路，咁就嗰時係開緊電視嘅，睇緊電視嘅，咁、就氣氛緊張咗，咁我熄咗電視啦，就扭大啲燈熄咗電視，跟住因為電視隔離就係廁所嚟嘅，廁所開咗門去，日光入嚟，朝頭早九點幾，九點零日光入嚟嘅，咁就個窗口咧係嗰啲有啲磨砂，磨砂咁嘢係白色嘅開頭，咁跟住靠我突然之間咁周圍望。望唔到乜嘢，跟住望電視，靠電視嗰度，因為嗰啲酒店嘅時鐘酒店係多數鏡嚟噶嘛。咁就喺電視嗰度望幾望，係折靠啲鏡折射到係波嗰塊玻璃，突然之間成塊黑咗，黑咗一嚿嘢係匿埋咗喺度。 哦，而家笪嘢咁樣啦，基本上。 一笪黑色嘅，好，即係成塊玻璃係長方形，但係有九成得翻少少圓，半圓少少睇到係。嗰啲光咯， 但你實際 黑色嘅遮遮咗， 實際望翻落去係有冇存在嘅咧？ 肉眼望落去係冇，係 冇嘅，只係靠 OK 嚇。 因為之後再光入板咪正常。 之後點樣？ 咁跟住再望翻，靠再望一望電視射翻落去，又係一團嘢嘅，又係遮咗嘅。跟住可能佢個開頭諗住係嗰啲嘢，但係又未知係鬼仔開頭。咁跟住。有啲驚啦，當然大佬，日光日白過咗就日光日白咁，咁咪開翻電視爆大聲咁，跟住又開曬燈啊，周圍開曬咁，但係唔敢行近個廁所咯。 咁你後來點發覺係鬼仔？ 一落到樓諗一諗就覺得係鬼仔 咯。哦，你自己推斷？ 因為係咁，我自己都我即係見過靈界嗰啲，咁知道係，但係日光日白咁。我自己有信觀音，有開光帶住觀音，我都唔相信係嗰啲嘅日光日白，完全因為咁我同我朋友有係佢嗰啲真係養鬼仔咁，咁有講過會即係收埋嗰啲咁樣玩呢啲咯，咁我咪覺得係鬼仔。 哦，即係你懷疑 ？OK OK， 即係懷疑佢譬如做生意咁，靠啲鬼仔係招來係嘛？類似係咁樣的情況係嘛？你覺得係咁樣？ 啊，咁跟住。咁唔對啦，咁即刻離開啦，同我女朋友。咁離開咗之後，樓下一個零子，因為嗰時嗰朝係落大雨，咁啊企喺條街度一個零子咁大，諗住打翻上去問翻間時鐘酒店啲人有冇執到，咁佢係話俾我聽係喺電視機隔離揾翻罐嘢，有啊，仲喺度啊咁。 哦，仲出現翻喺度。 出現翻喺度，走咗之後。 哦，咁得意， 系完全系消失咗。 即系同你玩一下啦，如果真系你相信佢哋有鬼仔嘅话，系嘛？ 系啊， 系、啊、即系遮一遮咗，令到你 见 到。 我觉得系即系即系惩罚。 系啦，整蛊下你哋咁样，或者系嘛？ 我估系惩罚咯。 O、okay、K。 啊，最近咧，吓、咁我就有个。即系讲档案，即系讲有件朋友咧，有个朋友急 call 我，咁我唔知话咩事急 call 啦。原来嗰日咧就带咗个朋友上嚟见我。 咩事？ 咁啊嚟到我写字楼见我咧，咁之下咧，佢原来咧一入嚟咧已经觉得好特别，忽然间间房好似冻咗咁啊！ 你自己都 系感觉冻咗已经， okay， 而且有阵好难闻嘅味嘅。 形容系咩？ 类似系种腐物咁样， 咁尸臭咁样咯，反正 可以系咁形容法啦。 嗯啊， 咁啊嚟到之下咧，点解会咁样嘅咧？我就问佢咩事啦。咁佢呢个朋友咧，就将佢所遇嘅事讲咗俾我听。 系咩事？曾经遇过。 哇，佢啊，影咗麻烦。原来佢咧，30岁出。就好鍾意去玩到处旅游见识。有次呢佢就冇几耐之前佢就去咗马拉就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呢叫做呢嗰、个地方应该系金马伦高原。 金马伦高原 是啊 是咩地方嚟旅游胜地 㗎系旅游胜地系以前呢嗰啲俾英政府即是统治之下呢 英政府的高官在那处度假用的。 哦 okay、 现在开放了。开放了之下呢不得止还是全国的农场农作物最高的丰收的地方。 是去了那个地方。是 啊因为它天气呢就乎之我们这边呢就是每次的 即是八九度啊五六度之间，有时十度之下， 即是冻的喎，一个高原嘛， 一个高原，所以叫金马仑高原。 是 咁啊，時君佢鍾意旅遊啊，所以佢又唔會話參加啲團嘅， 嗯， 就好鍾意自己私下咧孭住個背囊去嘅， 嗯，自由行係啦， 自由行，即係而家嘅自由行， 嗯， 咁佢去到嗰處咧，就希望咧唔使講啦，呢啲多數希望即係啊旅費平啦，咁住宿一定要平啦，如果你下下住酒店，我不如參加旅行團咯， 嗯， 係嘛，所以咧佢去到嗰處一日之後咧，就打聽到。咁咧，足之就揾到個民宅， 民宿 民宅即係民宿啦。 嗯，民宿啊，你哋叫民宿，即係佢哋叫民宅係嘛？ 係啦 ，OK， 嗰啲住宅咁啦， 係嘛？ 嗰個揾到咧，嗰個嘅時候咧，見到個屋主都唔會好大年紀，同我想相即係咁 差唔多 嘅。 嗯， 佢呢個係經驗嚟㗎。嗯，啊，一去到咧就諗住搭曬膊頭啦。啊， 扮 friend 咁啊，平啲咁啦。 第一啦，第二咧就希望咧，梗係啦，啊。識多啲朋友咯， 啱啊， 係嘛？ 佢一個人去， 係啦，知下嗰度嘅風土人情啊，咁跟住做咗 friend， 搭曬膊頭咪啊食飯啊行街啊，咁佢都會湊佢去噶嘛。 係啊，正當埋免費導遊啊，啱啊啱 啦。咁唔係佢即係使咩話搭曬膊頭咧？但係呢個唔愁嘅。 哦， 呢個人咧就係好沉默嘅，唔中意講嘢。 嗯。 所以咧就租咗间屋俾佢咧，交代一切咧之后 就算啦， 就算噶啦。 嗯 嗯， 咁间屋其实好大嘅，有前后院嘅添，前边可以摆车，后边咧甚至乎咧有个花园嘅。 嗯， 咁啊风凉水冷啦，嗰度天气又凉啲。 系， 不过稍为可惜嘅咧，其实就住就相当好住啦。 嗯， 可惜系乜嘢咧？入夜之後咧就冇夜生活嘅。 哦，咁去得嗰啲地方都預咗嘅。高原有咩玩法都冇咩玩， 就冇乜夜生活噶啦。 系啦， 咁佢有一個夜鬼嚟嘅。 哦， 即系中意夜晚出嚟蒲嘅人， 唔習慣咁樣啦。 咁啊諗住感受下啲鄉村嘅生活啦，原來真係咁鬼悶嘅。 嗯嗯， 就無所事事喺間房咧就度嗰間屋啊度嚟度去度嚟度去。 嗯 嗯， 唉，足之就度出個花園嗰度。 哦， 啊諗住唞下涼嘅。点知出咗个花园之后呢，就见到个花园后面原来零零舍舍呢就有一间好独立嘅一间屋仔喺树嘅。 屋中有屋喇喎。 唔係屋中，外呀。 屋外 即唔係呢间屋嘅。 后花园都系嗰个 地方。都属于佢嘅。 属于嘅。 咁点呀，佢行过去睇下啦。 个树后已经系差唔多十二点后㗎啦，十二点㗎啦。不过佢唔瞓得就。你话早咋嘛。 係啦，啲人就瞓晒啦。 佢又话早㗎啦。 鄉村就已经瞓晒㗎啦。 咁睇做咩仲有啲火喺入面，暗暗沉沉。睇到啲有啲火喺 度。火光喺度。 火光。咁个门人已打开咗㗎喎。好好奇呀啲系。 嗯。 佢又走去撞。 嗯。 其实偷窥梗唔好啦。 你唔知人哋係裏面做乜嘢。 好奇心當時佢忘記咗原來偷窺係唔好㗎。係 係。 咁行咗又好裝一裝。又裝唔到嘢喎，因為門拿得啲咁啲。 係。 咁退大啲。不覺意之間咁開大咗門一望，咦，佢自己打個突。 見到乜嘢啦。 喺暗沉嘅燈火之下呢，佢見到一個年紀好大㗎。 嗯。 成差唔多五十幾六十歲。 嗯。嘅老人家。 有件白衫黑褲。 喔、哦。 瞪大嘅眼睛望住佢。 咁好驚㗎都。 更加驚喎，黑黑。吓沉沉咁样， 怪责佢喺度偷窥啊！ 哦，咁佢自己一睇，我要，唉，对唔住，对唔住， 就走啦。 哇，呢个可以讲叫阿婆啦吓，六十岁，喂，后生仔，点解你闯入私人嘅地方啊？ 即系讲广东话嘅同佢， 系啊，讲广东 话，嗯， 哇，听到啲声咧，佢仲打冷震， 好阴沉， 系啦， 嗯。 嗱嗱嗱，对唔住对唔住，咁啊飙翻入房，飙翻入教。 嗯哼， 唉，一入到间屋咧，心里勃勃跳，真系衰啊！真系，俾人咁样第一次偷窥啊！好在佢唔系脱咗衫裤， 咪系 一个女仔咁样，唔系即系监都有得坐噶。 嗯， 系嘛？喂，真人嚟，唔系睇到个影喎。 系啊， 吓，仲要讲话噶。 系啊， 嗯，咁咪冇嘢啊，应该。 翻到个房啊，定咗喺树。 嗯， 点知？冇幾耐，啊，坐越震嘅人， 嗯， 系咪自己啊？真系緊張精神 嚇親啦，咁樣 嗯，喺嗰個時期， 有人打开门。 哦， 仲惊一惊啦。 嗯， 原来走个细路仔出嚟，小朋友。 嗯，哦，但系嗰间屋有小朋友噶？ 本来冇噶，佢租系空寮嚟噶。 日头就冇嗰个老人家，冇小朋友。 系都冇嘅。 夜晚就突然之间出现咗个老人家同有小朋友 吓，笑口噬噬。 嗯， 啊讲一样嘢咧，即系头发光晒甩晒，光光光 秃秃。哦 ，OK 吓。咁讲讲咩？ 剃咗头咁。 系。 咁啊走埋嚟咧，笑口噬噬咁啊同佢讲嘢添。 嗯。 啊，你梗系俾阿婆婆闹啦。 嗯。 我婆婆好恶噶，佢话。 哦。佢会知嘅。 佢哋惊惊去。原来呢个细路仔说住嘅啫。 嗯。 咁啊同佢又倾又讲。 哦。 而且玩得好开心添，同佢。 咁几好，人倾下咁样啦。 不知不觉佢自己点样瞓着咗觉，佢自己都唔知嘅。 哦， 一个大厅， 嗯， 玩到瞓着觉， 玩得又攰又开心。 系啦，唉，都算系一晚黑咁样，真系 过咗。 有人同倾偈啦，咁样啊，即系冇咁尴尬咗，嗰个心情冇咗啦。 嗯， 咁啊，第二朝醒，诶，做乜我瞓喺个厅啊？ 系咯，本来喺房噶嘛，应该。 佢走翻去本来个厅坐紧嘅，就入到个房，点样瞓着咗系唔知。 嗯。 咁。瞓醒咗觉，洗个面就行翻出去，都仲系个好奇心。 再睇一间屋啦， 想望一望系咪有间屋啊？咁 系啊， 系咪寻下眼花咁之类咯？ 嗯， 系啊，依然间屋喺树， 嗯，即系冇问题啦。咁就 系个屋主咧就喺树扫紧地啦。 有冇问个屋主啊？其实， 哎，早晨咁啊，打招呼咯。 嗯， 咁啊，佢屋主都爱睬唔睬噶啦。 嗯， 哎，早晨咁想话同佢做 friend 啦，咁啦。 系， 诶。你媽媽系咪起身啊？咁 佢 啪大眼眼碌住望住佢，你见到佢咩？ 哦， 系啊，佢话系啊。 嗯，佢点知系佢媽媽咧？佢估嘅啫。 因为寻晚嗰个小朋友阿光仔同佢讲咗嘛。 哦，就讲咗话你见到个老人家，其实就系 婆婆嘛。 哦，咁样。 咁我呢个系我爸爸嘛。 嗯，即。交代清楚个人物关系啦， 佢入边已经喺嗰度 已经讲咗噶啦。哦， 咁诶、哎，你妈妈未起身啊？ 嗯， 喂，你见到咩？个突然间嘅反应啊？ 嗯， 唔系咩？咁你个仔咧，仲未出嚟嘅？ 嗯， 哇！屋主当时成个呆晒。 嗯，因为唔应该喺度嘅。 点解你会见到佢啊？咁啊，抌低咗个扫把，咁、 哦、 坐喺个地下喊添。 喊啊！ 系啊， 哦， 都要咁样咧， 提咗啲佢唔应该提嘅嘢啦。 应该就系你啊， 嗯， 阿老仔一定系提咗啲唔应该提嘅嘢嚟嘅。 系系 啊， 即系两个都已经死咗噶啦，照计，即系咁讲。 啊，其实咧，佢呢个阿妈就系未死嘅。 哦，阿妈未死噶， 系啦。 咁个小朋友咧？ 个小朋友就事实过咗身。 嗯。哦，咁佢见到个。阿妈个老人家就真系存在嘅， 系啦。咁佢将个情形讲，点解你会见到佢啊？我呢个仔死咗噶咯噃。 嗯， 佢因为咧系癌病、 哦、 癌症而死嘅。 嗯， 佢死嘅时候因为癌症咧就甩晒咗头发，咁死。 哦，唔怪得知小朋友系咁样， 咁啊死咗噶啦。 嗯， 点解你会见到佢咧？ 嗯， 咁听咗之下咧， 就喊、 啊，就将嗰啲嘢讲晒佢听。嗰、那个嘅其实就系妈妈。 嗯， 咁啊。从来佢出门咁耐咧，旅行咧，就未试过遇过咁嘅一个情况嘅。 嗯， 佢劏咗听咗之后，即刻嗰日咧，连除咧 就走啦，系 根本上佢都冇心情再去第二处玩。 嗯，就翻翻嚟香港， 硬系晚晚仲一个问题，晚晚都发梦见到个光景。 嗯，咦，住民宿嘅 bonus 嚟嘅，系都冇谂过咁样。咁好啦，咁佢翻到嚟之后佢有事嘛，系咪先？先揾你啦，咁样。咁咩事咧？其实系， 其实佢呢个咧，就系讲佢晚晚所见到佢咧，系同已经有感应。 但系佢见到佢一晚啫，应该 系啊，有感应，系好真实咁梦到佢同佢玩添。 哦，即系之后都有梦到佢噶，你意思系咁样？ 即系缠住佢噶咯。 啱。 嗯。 咁啊，咁嘅情形之下，佢问我点解救咧？ 嗯。 哇，其实咧，尤其是你一般成日出外啊，即系出远门啊，去外洋啊，各方面走嘅人咧，最好咧就做多啲布施，做多啲功德。 嗯， 啊，所谓 功德呢不是一定要即是讲话特别去做，最重要的发心 是 肯不肯去发心。 嗯哼，咁佢做 趁住而家咁样嘅情况呢，嗱我劝你嗱，而家呢个海啸杀即係转眼间 嗯 啊瞬息之间死伤咗几廿万人。 嗯 嗱，其实一个人唔係话要淨係救啲生嘅，死嘅都要救。 嗯， 所谓施阴亦要施阳。 嗯， 而家你发下心试下 嗯 啊 做下呢样嘢。 做下呢样嘢布施下啲棺材啦，等啲所谓死人呢能够入土为安、 uh-huh. 啊、其实你这个直接功德呢也可以帮到你，真的能够呢很自然产生一种叫做佛善的、啊、 一 种佛光、 uh-huh. 啊、你不但去任何地方邪灵恶鬼不会惹你、 uh-huh. 还会很尊敬你， 但是他心里特别做一些事为这个小朋友呢， 那我就叫他做了这件事、uh-huh. 也要跟他做其他少少啲嘢啦，即系同阿经教佢点样诵经啊，每晚点样去打坐。 嗯，咁又话呢个小朋友其实系点样去侵犯佢啊？佢翻入嚟香港之后， 因为当时佢每晚都梦到要同佢玩啊。 哦， 嗰个小朋友成日黐住佢阿光仔， 因为嗰日玩得开心啊，嗰晚咁样。哦， 可能咧呢、這个小朋友咧一路 自然跟咗佢翻嚟咯， 响间屋嗰度咧，即系根本都冇人同佢玩。咁、啊、你一遇到个哇呢、這个玩得，咁啊黐住佢玩，黐到佢，究竟会唔会话贴身即系跟到佢翻嚟香港咧？ 咪就系、是。貼身跟 他回來。Edmund,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有一個朋友呢，就是向醫院、嗯、流離之間是有些光頭穿著藍色衣服的小朋友跟他玩、 啊、 就是姐姐姐姐來啦，跟我玩、跟我們一起走啦，那、那時候就有一個朋友上來講過、那個情況有些似的、那個又是小孩子，又是光頭，是一個癌症的病人，纏著他帶他走。 一般癌症呢他經過放射呢 都甩咗頭，係啊，冇錯，呢個好自然嘅事。 好自然嘅事。 咁所以變咗，尤其是即係可能啲小朋友啦，亦都唔知道自己離開咗啦，係、咪？或者有人同佢玩都咁高興啊，咁樣。 因為佢嗰個婆婆呢，佢就根本上呢就係、是、所謂嘅婆婆啊、根本上呢就已經係唔接觸任何人，連個仔都唔見㗎啦。呢、個孫走咗之後， 逆孫成狂啊， 已經成日三餐呢，佢個仔呢只不過煮開擺喺個門口。 哦，就等佢自己攞。 自己攞入去。 哦， 佢唔见，呢个仔都唔见。 嗯，咁如果听翻呢件事，又唔系话即系特别恐怖，即系咁讲啦。不过就咁啱就俾佢遇上咗，即系一个咁样嘅小朋友住咗间咁嘅屋，因为佢又唔系话特别去想佢有咩意外咁。 即系如果去旅行嗰阵时候入住一啲民宿，有阵时候要小心少少咧。 所以咧有时。要撞啱啦、 你因為入咗人哋範圍㗎啦嘛，嗰陣時 係亦都唔好周圍走咁樣啦，係咪、有時你去到啲唔知嘅地方，陌生嘅地方，係咪？ 其實呢任何嘢呢都係有一個叫做規範嘅， 係 比如我入你呢處，即係你間屋企，我都要遵守下你嘅規則。 係啦，係啦。 咁又係，唔係佢主動嚟侵犯你，係你入咗佢範圍先喎。 係啦，咁如果你唔走入去，所有小朋友都唔出嚟同你傾偈啦，可能咁樣啊。 就撞到佢呢個問題係。 明白。咁而家呢一位朋友仔就冇乜事㗎，應該。 係啦。 嚇，幫佢做咗啲嘢咁樣，或者叫佢做翻啲功德咁樣。 一定啊，功德就叫都好啦，一定要發心㗎。